关云长举世无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秦琼带住思江，于三弟啊，不对呀、啊，从洛阳奔长安应该往西南走，咱们怎么奔了西北呢？你不是说叫我们去见唐王万岁吗？上西北上哪去啊？徐茂公打个愣神儿，拍拍脑门，哎呀，可也是，八成走错了吧。秦琼把眼一瞪，三弟，咱们是生死弟兄，有什么事儿你不该瞒着我和程咬金，要不我们不去了。说着学马要走，程咬金说什么？不对了，那好，我跟着二哥走，徐三儿嘞，你爱哪哪去吧。徐茂公一听可急坏了，二哥你别不去，你要不去唐朝就完了，现在我们就等着你解围呢。徐茂公告诉秦琼和程咬金，我们去灞水长安面见圣上。可是走了几十里地，秦琼发现走的方向不对，秦琼就明白了。他问徐茂公，三弟啊，咱们这上哪儿去啊？说实话，要不然我们回山东了，我们情同手足，你跟我们还玩心眼儿吗？徐茂公无奈，这才说了实话。二哥四弟您别生气，在洛阳我没说实话，现在我跟您讲，唐朝刚刚建国，立足未稳，朝里出了大乱子了，唐朝发祥地太原被围，请你们到太原解围去。什么？太原被围？到底有什么事儿呢？唉，这都怪呀、啊、李渊的两个儿子。说起来呀、啊、唐朝这乱子出的不小。原来李渊带着自己的儿子从扬州回到了太原，因为有了玉玺兵发长安，当时隋朝的皇帝叫杨佑，打到长安之后把杨佑废掉，先封王，后来在查树港把他杀了。李渊在长安登基坐殿，国号大唐，他大儿子李建成封为英王，又是东宫守阙太子，次子李世民为秦王，三子李元吉封齐王，四儿子李元霸当初在扬州会，多亏李元霸能征惯战，横勇无敌，可是当打到潼关的时候，李元霸死了。他这一死，现在李渊缺少膀臂，命他的两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镇守太原，叫他们两人在太原招兵买马，好镇压各路反王，使唐朝一统天下。哪知道建成元吉这俩小子不是好东西，不但不好好镇守太原，招兵买马，排兵布阵，操演军队，反而整天不务正业，光想着抢夺人家的良家少妇美女。在山西定州城啊，有个富户，这个主人叫刘武周，他有个女儿才16岁，生得如花似玉。李建成李元吉这俩小子听说之后，派人把人家给抢了。 刘武周心疼女儿，要杀建成、元吉两个禽兽，就在定阳城扯旗造反，自立定阳王，就是定阳国。因为头上长着像公鸡一样的肉梗子，又是红颜色，又号称鸡冠子王。他有磕头的兄弟名叫刘文静，被他封为军士，又在当地请了个武举人名叫宋金刚，就在定阳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现在兵精粮足，准备北上攻打太原府，捉拿建成、元吉。宋金刚、刘文静、机关王没什么可怕的，他们新进招募一员大将，这个人太厉害了，此人姓尉迟，单字明公，字表敬德。这尉迟恭生的身高过丈，膀大腰圆，有无穷的力气，长得黑亮黑亮的，人称黑敬德。这个黑敬德是跟一位道长谢洪学习武艺，尤其是一把单鞭呢，练的是神出鬼没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可就是是个粗鲁人，不认识字。他呢是住在了老岳父家，山西朔州麻邑县有个宝林村。他的老岳父叫梅铁臣，是个打铁的，他从小跟梅铁臣学打铁，长大之后梅铁臣把女儿梅秀英许给他，夫妻俩一个小孩，本来生活很好。可是尉迟敬德好武，身为男子汉，我不能总打铁，我有一身武功应该报效国家，就这样辞别了妻子，带了单鞭和200两银子到太原投军，投大唐去了。谁知道李建成、李元吉这俩小子敲诈了人家200两银子，把人留下当了个棚头。什么叫棚头呢？这个棚啊，就是胡棚指的棚，棚头就是管12人的头目。后来因为建成克扣军饷，尉迟恭打死了李建成的棋牌官，就被李建成把他给抓住要处斩。多亏了尉迟敬德的义父乔公山给李建成送了500担粮食、10000两银子，买下尉迟敬德的一条命。这尉迟恭一怒之下投了定阳王刘武周，刘武周叫他当场演武，练趟鞭练趟枪，可乐坏了机关王，当时封他为前部正印先锋官，又赐他一匹宝马良驹、一杆宝枪啊。这尉迟恭虽然大字不识，是个粗鲁人，却勇猛无敌，带兵前往太原府，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没费劲儿都打到太原，把太原团团围住，是日夜攻打。当时唐朝新建，把一些将官都派到各处镇守，李元霸又死了，派不出能打的将官战尉迟恭，为此唐天子李渊寝食不安。徐茂公说，万岁，你也不用太着急，别说你派出将官，就是派得出去也不是尉迟恭对手，要想打败或者敌住尉迟恭，除非我二哥秦琼、四弟程咬金、老兄弟罗成。李渊说，秦琼、秦叔宝当年在临潼山捡打杨广，救了朕全家性命，朕要报恩还报不完。朕也听说程咬金三斧子定瓦岗、接黄杠、大斧子神出鬼没，又是员福将，罗成英勇无敌，五勾枪无人敢惹，可我上哪儿找他们呢？徐茂公说，从我到这儿，我就派人四处扫听，已经得到准确报告，晋文他们落在了东都洛阳，王世充给他们盖了三贤王府，想笼住他们。可当初他们哥几个 在秦王上瓦岗的时候就降了万岁您的大唐国，只需要派人到洛阳告诉他们一声，他们会立刻前来。这么办吧，救兵如救火，您赶紧下道旨意，命二王千岁带50,000人去增援太原府，我去东都洛阳找回智勇福三将，然后到太原解围，把太原解围之后直捣定阳，平灭刘武周。可有一件，那尉迟恭虽说日抢您的三关，夜夺您的八寨，这可是员猛将，常言说得好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我们如能收降尉迟敬德，他可是我朝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您呢，下一道旨意，索拿刘武周，恩收尉迟恭，您就能一举获胜。唐天子李渊听了心中大喜，马上刷到圣旨，索拿刘武周，恩收尉迟恭，并派李世民带50,000人去救援太原。出了潼关，徐茂恭和李世民说，二王千岁，您领兵先行，我到东都去找秦琼等三员将，你们带兵到了太原之后，不要攻打定阳军，在外围扎营，等秦琼到了，咱们好内外夹攻。李世民点头答应。就这样，徐茂公到洛阳，在城里他怕秦琼三个人不去太原，没说去太原解围，只说去长安。现在他见秦琼问得紧，只好实话实说。秦琼听后心中很不高兴，暗想，咱们可是过命的弟兄啊，你刚降了大唐，受封英国公，就和我们离心，不说实话，这可不行，这个茬咱不能完，你等着。可是既然来了，还真不能再回洛阳，生气归生气，可太原之围还得解。想到这说，三弟啊，到太原后你先告诉秦王千岁，叫他准备好，一听定阳军营混乱就率军冲击，我和程四弟直扑宋金刚尉迟恭的大营，来他个一举成功。徐茂公点头。简短截说，这一天的傍晚，他们来到太原城外，就见定阳军的大营连成一片，营挨营，帐篷挨帐篷，南门外扎着中军大帐。李世民因为自己带的兵少又没将，怕被尉迟恭给冲垮了，所以没敢围人家，只在离定阳军20里地方安营扎寨。这也就是啊，定阳军的元帅宋金刚不会用兵，老黑尉迟恭是个粗鲁人，要是换个懂得兵书战策人，一面继续围城，一面派兵攻打援救的唐军，唐朝军队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秦琼和徐茂公商量好了，单等天黑和程咬金直扑宋金刚尉迟恭的中军大营。到了定更时分，弟兄二人准备好，秦琼从虎雷豹的判官头上摘下袜面金装锏。怎么虎雷豹？前文咱说过，虎雷豹是上师徒的，秦琼收服上师徒的时候，自己战马被山石划破了，划伤了，因为盗出虎雷豹，上师徒自杀，这匹宝马良驹就归了秦琼。程咬金从德胜沟鸟船摘下八卦开山月，俩催马直奔定阳军的军营杀去。定阳军的营门呢，灯火辉煌，照得跟白天一样啊。军兵来回执勤，就见对面来两匹马，军兵离远就喊：“嗨，什么人？不要往前进，再往前走，开弓放箭啦！”两人也不答言，战马 就听对面梆梆梆梆梆，凋零剑密如雨点一样，秦琼在前，程咬金在后，俩人用兵刃搏打凋零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很快来到营门近前了。凋零剑射远不射近，吓得军兵扔了弩弓四散逃奔，随后两人往里直冲啊。程咬金八卦开山岳，七着咔嚓一顿乱砍，随后马跳壕沟来到了营门，营门没等关上的汤汤汤几剪就给砸开了，一直往里冲啊。早有人往中军大帐送信，报启禀元帅，得知大事不好，来了两员将，已经杀到中营了。宋金刚说他们什么人不知道，点对出扔到炮声一响，定阳军立刻不乱了，列开了队伍，紧跟着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，照如白天一样，在这等着秦琼。秦琼抬头一看，定阳军迎面两员大将，最前边这个程咬金一看就乐了，哈哈，嘿，这黑小子可太招人喜欢了。一看面前的大个，身高过丈，板阔三庭，虎背熊腰，往脸上看，面如刃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煞，煞中透明啊。两道漆黑的刷子眉飞入天仓额角，一堆大眼珠子，黑眼珠大，白眼珠小，叽了咕了来回乱转，要是没有鼻梁骨挡着，奔巴能碰村儿。磕下连鬓络腮胡须，扎里扎沙，亚塞钢针相仿啊！头上乌金盔，身挂乌金甲，胯下乌骓马，掌中一条冰铁大枪，谁见过当年的霸王啊？哪见过勇张飞啊？那就是霸王张飞在世，背后背着一把大将钢鞭。当初小霸王翟让就是黑大个儿，这个人比翟让还威风凛凛。程咬金一看乐了，哎呦，这老黑长得怪叫人喜欢的，我不忍心杀他。二哥呀，你对付他吧，我对付那个另一个。金盔金甲红战袍，高扎十三区簪缨，谁呀？正是定阳军元帅宋金刚。宋金刚用手点指，抬，对面闯营的什么人同名受死。秦琼程咬金通霸名姓，程咬金催马抡斧子直奔宋金刚，来到近前也不搭言，搬斧头现斧转，大斧转冲到宋金刚迎面一点，小子我点你。宋金刚用枪杆一扇，嗨，程咬金一看这招不行，撤回斧转，大斧头冲着宋金刚劈了下来，劈脑袋。宋金刚斜枪招架，斧刃砍在了枪杆上，嘡啷一声，他紧跟着斧头一扁，嗨，消手往左边一滑了。宋金刚吓得赶紧抬左手让过斧子，哪知道斧刃一掉个又往右边一滑了，小子再消手啊！宋金刚急忙抬右手，左手攥斧子，还没等他进招呢，程咬金平抡大斧子蹦着宋金刚的耳根子砍了下来，唰，掏脑袋呀。宋金刚锁梗藏头一躬身，只听得砰的一声，把头上的红缨给砍落，当时真魂都吓飞了，二马一撮蹬，老程大斧子一个海底捞月，嗨，小子抹，由下往上一滑了，就听到砰的一声，宋金刚胯下坐骑马脑袋飞出一丈多远，死马趴架，把宋金刚仰面朝天的摔在地上。老程探腰一斧子，小子看招，耍奔他脸上砍下来，就听着嘡啷的一声啊，哎呦，把老程震的 膀子酥的一下子，怎么回事？低头一看，是一杆枪立在那儿，正砍在枪杆上。仔细一瞧，正是尉迟恭把枪探出来救了宋金刚的命。原来秦琼、秦叔宝和尉迟恭动手，趁着尉迟恭慌乱之机，瓦面金装锏打在尉迟恭的背上，把老黑打得哇哇直叫。那就是尉迟恭，要一般人就抱鞍吐血了，他皮粗肉厚啊，正要拨马逃走，就看见宋金刚被个蓝脸黑胡子人抹了马脑袋，眼看要被大斧子砍上，所以尉迟恭顾不得背上疼痛，飞马来救，趁着程咬金的斧子砍在尉迟恭枪杆上的功夫，宋金刚打着滚爬起来，在乱军中抢了一匹马和尉迟恭仓皇逃走。就在这阵儿，又听定阳军外围号炮连天，城内杀声震地呀。刘武周的定阳军受到内外夹攻，溃不成军，只有宋金刚、尉迟恭带着败兵逃回百壁关，闭门不出。唐军大获全胜，收兵回到太原府，来到了府中，李世民先见秦琼和程咬金，千恩万谢，写奏折给他父亲送到京都，给人家两位讨封。然后呢，老李就有家里事啊，李世民给他哥哥李建成见礼，李元吉又给二哥李世民问好，随后设摆酒宴庆贺胜利。第二天，建成、元吉把太原的防务交给李世民，他们回长安向他皇父交旨去了。李世民才和秦琼、程咬金、徐茂公等人商量，咱们下一步怎么打。大家说，趁着尉迟恭刚刚逃入百壁关，挥军把百壁关围住，然后再攻打定阳，索拿刘武周。回头再说元帅宋金刚回到了百壁关，把败兵扎住好，和老黑尉迟敬德商量，定阳军呢都待在城里，人吃马嚼，城中粮食不够，怎么办？要是没吃的，此城就守不住了。离此地不远有一座县城，名叫介休，据说有存粮，应当到那儿催些粮食，以供城中居民度日。商量已毕，尉迟恭带兵前去催粮。这阵呢，李世民的大兵把百壁关团团围住，只困不打，目的是叫他粮草一断，不打自败。可是这天晚上李世民睡不着觉，想到百壁关下边走一走，看看关城外边情况，他怕告诉秦琼、徐茂公俩不让去，他把大晕头程咬金叫出来了。程咬金多日不打仗，没事干，正闲得闹心，一听说李世民找他出关，非常高兴。二更天，一轮明月当空，大地照得如听白昼一般。李世民带着定唐刀，程咬金带斧子，悄悄出关，哪知道正巧迎面遇上尉迟恭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